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二号星期二嘅收到音乐啦， 嗨，新年快乐啊！继再次同大家，继续再同大家讲嘅， 系啊，因为寻日红日啊嘛，咁所以啊另一件事啊， 冇错，今日啦新一年啊非常之开心啦， 我哋第一位 非常之紧张啦 嘅嘉宾啊， 就系啊 Sika 何乐瑶嘅，咁啊带嚟佢嘅作品啦，亦都咧即系同佢即系讲咗好多关于即系过喺入行之前嘅故仔嘅，都非常之有趣嘅， 系啊，所以今日真系非常之开心啊！你今日可唔可以继续、可唔可以继续讲多啲呢一句口头禅？ 唔得啦，即系我觉得新一年呢人是要进步的， 所以想个新的口头禅 要戒啦呢样嘢。OK， 我下一次想到一啲新的口头禅。 新的口头禅就是今日非常之紧张，今日落嚟嘅跟住落嚟嘅时间非常之开心， 或者系今日就劲啦咁样。 系啊， 今日就劲啦， 今日就 劲啦，咁啊，今日咧即系想分享嘅嘢就劲啦。 系啦， 因为咧新一年啊新开始嘛，就所以有一啲嘅习惯都要改变嘅。如果改变咗一样嘢咧。就都同我自己本身做开呢个职业好有关系，因为我深信你平时都系一个成日戴住个耳机嘅人啦，即系除咗我哋开咪要戴 headphone 之外，即系可能平时听歌啊做嘢都系 keep 住戴耳机啦。 系， 我今年决定转个习惯啊！我最近咧新一年啊嘛。梗系买下嘢庆祝下啦吓，又买啲嘢俾自己。 之前你话 呢、个藉口几好，我发现。 嗱，圣诞买啲嘢啦，新年又买啲嘢，年尾又可以买啲嘢。 新一个月又可以买啲嘢。 系啊。 咁啊，买咗啲咩咧？我就最近买咗个骨传导耳机啊。吓，我讲多次，系骨传导耳机吓。 做咩好地地？ 系啦，即系个意思系咩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唔知道咩系骨传导耳机咧，即系平时你戴嘅耳机，一系啊吸住个耳仔，一系啊塞住个耳窿咁样听歌噶嘛，系咪？咁骨传导耳机咧就唔使嘅，即系佢就类似挂喺你嘅耳仔上高，系完全唔会吸烦，唔会遮挡到你嘅耳窿嘅，吓佢摆喺你个云精位咁样嘅啫，挂喺度。咁你就聽到聲㗎啦，好神奇嘅，因為佢即係嗰個原理大概就係佢透過你骨頭去將嗰啲嘅震動傳去你嘅耳膜嗰度啦，咁、你就會聽到聲啦。咁、那個原理係大概係咁啦。 好想知係因為咩咁？因為咧，我唔記得幾耐之前咧，阿一又係呢啲咁樣好中意揾呢啲咁樣古靈精怪嘢啦。 其實而家好興㗎啦，都唔古靈精怪，係我哋歐咋。 唔係啊，嗰、那個程度係我已經知，即係連阿一呢啲咁中意成日去深水埗以前啊，即系未生嗰阵咧，仲得闲无端端喺后援会嗰度就话，哦，呢排咧又买咗啲嘢，又买咗嗰阵时都未，即系叫做全方位好兴 VR 镜，佢又唔知去深水埗买啲几廿蚊。 佢嗰阵时买嚟做咩先 VR？ 佢攞嚟睇片咯， 睇咩片啊？ 唔知哦，佢咩都有睇嘅，佢又讲啊，日本嗰啲又睇下啦， 过山车片嗰啲咯，嗰阵时最兴系呢啲噶啦， 跟住又会有啲人像嗰啲咯，佢咩都睇下咯。 我买埋个骨传导耳机啦， 跟住又无端端有一期又买咗啲骨传导耳机，跟住玩咗一阵之后又。摆低咗，即系佢系呢啲咁嘅人 试新嘢，中意 系啦，但系佢好似系冇正式可以解释到究竟发生咩事，我已经唔记得咗、 即系得闲又走去买个杯翻嚟咁嗰啲，又唔知个杯攞嚟做咩嘅咁嗰啲， 又买只蛋翻嚟咁嗰啲咧， 嗰啲 WiFi 嗰啲啊嘛， 又买只机翻嚟唔知做乜嗰啲咧， 咁啊，佢有冇讲点解最后用用下唔用啊？佢冇解释嘅， 我唔记得啦，佢应该有讲过嘅，可能真系冇想象中咁方便啊，或者可能真系唔好听到啊，因为佢始终好似你头先讲。嗰种佢靠唔知掂住你嚿骨，跟住就 传声啦， 直所谓骨传导嘛。 我先讲下我个心路历程先，即系讲下点解我会想买呢样嘢，同埋讲下我用落之后觉得个差别系点先啦。即系最初点解会想买咧？第一， 見到佢平而家，因為最初呢樣嘢出嘅時候咧，其實都幾貴下嘅，即係講緊可能四位數字先有啊咁樣，或者可能都就算係三位數字都差唔多近四位數字。咁而家開始慢慢即係出得多款啦，即係有翻啲平價啲版本啦。咁我就啊唔緊要啦，試下啲平平地咁，可能就算唔好用，你都唔會覺得好蝕啊嘛。咁我就諗住買個翻嚟，其實最主要就係一樣嘢嘅佢做運動方便，因為咧佢第一佢係藍牙啦。咁第二咧，佢因為佢係夾住嗰個頭啊，嗰個雲精嘅位置，輕輕係啦，金剛圈係啦，爭在佢未夾住你嗰個額頭嘅啫，佢係兜喺你個後腦嗰個位嘅。咁佢輕輕夾住，然後咧佢有個勾勾喺你個耳殼嗰個位置， 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入耳式做 show 嗰啲後耳仔嗰只。 係啦係啦，但係佢就啱啱再設計得再鬆動啲啦，冇做 show 嗰啲咁，因為做 show 嗰啲咧佢會箍得緊啲嘅，有時箍得耐耳仔會。痛啲，咁佢呢个稍稍地箍得松啲咧，就件事舒服少少，戴得耐啲啲。咁啊，因为加上因为我咧本身可能我只耳仔嘅设计问题啊，即系我讲紧我人体耳仔 系 嗰个耳壳嘅设计问题咧，即系天生系戴得耐耳机咧入耳式嗰只咧会痛嘅， 系 咁所以戴下，哇唔得，好辛苦啦，即系长期咁戴住，我觉得要俾自己唞下。咁于是乎就好啦，转呢。即系挂喺度好似舒服啲啦，咁的而且确系嘅，即系好似挂有一段时间都觉得 OK， 仲即系都唔即系可能之前听一两粒钟就唔得啦，顶唔顺啦，真系即系耳仔痛啦。 系 咁而家 keep 住挂喺度，又觉得好似戴眼镜咁啫嘛，咁就所以 OK 啲。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人大咗啦，开始留意呢、這个交通安全啊。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而家出街成日塞住个耳仔咧，我真系唔留意交通状况啦。咁我惊自己真系有时咧投入得滞，即系做嘢嘅时候，可能又唔知听边个啲 message send 过嚟啊，有时挂住听歌啊，有时挂住睇片啊，咁真系。惊自己冇留意路面啦，咁所以 马路并唔系俾你复 message 或者打机嘅。 冇错，冇错，我绝对系一个好坏嘅榜样啦。咁所以我就转咗呢个咁啊，希望即系唔使塞实个耳仔咧，有啲乜嘢声音上提示到我自己可以 sense 到咁。咁第三个原因就系做运动方便咯。呢、這个就假嘅，因为我都唔做运动嘅。 系咯，我就系想讲。 不过都俾个藉口，帮俾个藉口自己咯。 因为佢。呢一種嘅耳機方便做運動係真嘅，但係擺喺你身上面 係唔 make sense 嘅 ，make sense 嘅，因為本身你唔做運動啊。 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即骨傳導耳機呢樣嘢興起咗咁耐，即可能有啲朋友即係中意做運動，可能會用得多啲啦。中意聽歌嘅朋友，大家追求唔同咧，就會唔同睇法嘅。嗱，呢個真係好睇你本身要個耳機翻嚟，你嗰個嘅 expectation 係點啦？即係你用佢希望佢嚟做乜嘅？咁如果純粹可能有啲朋友仔。跑下步做下 gym 嘅时候，纯粹想有啲声陪住自己，咁系 OK 嘅，绝对 OK 嘅。咁但系当然你都知道啦，有啲玩耳机嘅朋友好讲究噶嘛，即系对于声音嘅质素系好要求好高噶嘛。咁就当然吓，一定冇咁理想噶啦。第一，佢嘅隔音一定系唔会有隔音啦。 咁我想问，会唔会其实啲嘢炒埋一碟咧？即系嗱，佢安全就好啦，喺街度听嘅时候你听唔到，即系你听到啲街声啊、车声嗰啲安全啲啦。但系另一方面就会唔会变咗我好似听咗几条 channel 咁啊？即系譬如例如可能。个感觉会好似你攞住一个变频式嘅收音机，然之后你喺条街度大 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试下佢招。 其实比我想象中理想少少嘅，即系我最初都会觉得啊唔得啦，呢啲实会系戴起上嚟咧，听落会似收音机声，或者可能系一啲叫做cat set 咁样嘅声啦。 啊，唔系应该咁讲嘅，我嘅意思唔系话嗰个音质 吓 似收音机，而系嗰个听嘅 feel 好似就系、是、或者唔好话用收音机，你开住个蓝牙喇叭喺街度播住，即系嗰件事好有距离感。 系 咁讲。 OK， 比想象中 OK， 因为佢骨传导嘅意思，佢敷你嘅骨头传啲震动去你耳膜咧， 你个灵魂里 系啦。其实我感觉咧就好似系啦，直接怼落去你嘅灵魂里头嘅，即系嗰个你唔会觉得好有距离感嘅。咁、但系有一样嘢系真系会同入耳式争好远，就系、是 个层次上咯，层次上一定冇咁好噶啦。 系， 你例如可能一啲比较丰富 mixing 嘅歌，或者可能个编曲丰富啲嘅歌，你带入耳式嘅耳机听咧，你真系会哇听到哇条线喺左边嚟嘅，右边嚟嘅，听到边样嘢出啲，边样嘢入啲嘅。咁好明显，骨传导嘅耳机呢一方面嘅系一定做唔到咁出色嘅。 系， 系啦，你预咗系咁，但系当你有咗呢个概念去试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咁又比想象中好似 OK 啲啲啦，你唔好听啲太复杂嘅歌咯，或者你唔好真系，你唔好当自己听紧 HiFi 咯，你唔好当自己听 HiFi 就 OK 嘅。 我即系仍然唔好听太复杂嘅歌，听啲简单啲嘅歌。 系啊，即系你听啲简单啲嘅嘢，吉他啊、慢歌啊，咁系 OK 嘅。咁我其实都有试比较一下唔同价钱嘅一啲耳机啦。咁当然。都真系一分钱一分货，真系冇得讲噶啦！你贵啲嘅骨传导耳机咧，你就真系比较 feel 到个 bass 嘅，因为个 bass 咧 系几大， 你真系会 feel 到佢震啊！你明唔明啊？ 好得意喎！ 你 feel 到佢嗰个震动系 physically 地震动， 系咯？你可以刻意紧啲劲 bass 嗰啲，你个骨系咁震你。 系啦，你会 feel 到佢个鼓打落去就真系打打打咁样打落去嘅，即系当然唔系夸张到你会咧打落去痛嘅，但系你会 feel 到个鼓。打落去嗰下，我 又覺得適應新耳筒咧好難嘅，即係例如我用緊就用翻即係自己電話品牌嘅嗰啲無線嗰種啦。咁跟住，但因為前排做嘢，我都買咗個新嘅耳機啊。嗰啲人哋做嘢嗰啲入耳式咧，你知嗰啲啊？ 係係。 咁其實同我而家藍牙一樣，都係入耳式嘅。 係。 個問題係我一開始用唔慣咧，就係佢嗰種掛耳仔嘅方法啦，同埋咧佢嗰個海綿咧有嗰種有個記憶體啊。 海綿有個記憶體， 佢個 唔係我啱啱唔知點解自己個腦入邊 skip 咗幾隻字， 人啊，係即係佢好似一個記憶棉咁樣嗰種，因為我都驚講錯，所以我已經拆開曬啲字嚟講啊，係啊，佢嗰嚿嘢係一個記憶棉咁， 係 你擺咗落個耳仔度，佢識得會適應啦咁。咁其實我唔係好慣嘅，同埋第二就係嗰種聲，你聽慣咗，原來一個嘅耳機咧，你轉第二個耳機咧。真係你會可能嗰個係好啲，或者嗰個像即係嗰個叫做失真率低啲㗎。 但係就係唔慣囉。 係啊， 即係好似你換副新眼鏡咁。 係啊，即係可能其實佢冇咁多味精都唔出奇嘅，但係你就係唔習慣囉。同埋嗰啲型號真係好 tricky， 我嗰次去買嘅時候呢，跟住我本身睇個型號，假設叫 AB123 咁樣先算啦。跟住去到呢， 點知真係有呢個型號。 我想問我求其咁啦。跟住我想問有冇 AB123 啊咁。佢話應該係呢一款啊咁。但係咧佢個名改咗。佢叫做可能係A-B-123 咁，即係你當咁樣啦，或者佢叫做 Alpha Beta 123咁， 係 好似嘅，但係個名唔同咗。跟住我就嚇，咁可能同我想揀嗰款唔同喎，因為其實每一個廠牌出嗰啲型號、啲數字同埋英文字有意思噶嘛，你轉咗一個其實真係好唔同嘅啦，有機會。咁但係得意在就係嗰個 sales 佢又唔好清楚喎，咁佢就話一樣噶啦，咁我話唔係，成個名轉咗，跟住就企喺間鋪度就話。佢係咁碎我想買。 但因為你就係嗰啲打破沙盤問道篤要做好多比較嗰啲人，你好執着。 我話係似嘅，但我個包裝各樣 真 係 唔同 喎。跟住我就話唔好意思，你介唔介我企喺度上網 search 先，因為佢差唔多收鋪啦。跟住我就企咗人嚟個鋪頭嗰度上網 search， 就打個名揾。今日揾完之後先發現，哦，原來而家呢一個咧佢重新 rebrand 咗，由 AB123 變咗 A-B-123， 即係成個系列咁啦。 但係同一件嘢嚟嘅。 当然佢有少少唔同咗啦，但系都差唔多嘅。但系有一样得意嘅都要揾嘅就系，因为我又系即系追到好笃噶啦。就假设佢只不过纯粹 rebrand 都好啦，重新包装个品牌，但系有机会佢出产咧，可能佢呢一批系我当系2024年出产嘅。咁你知同红酒一样噶嘛？有阵时嗰啲耳机可能系2019年出产呢一批，同一个型号同你2024年出产嗰批可能有啲唔同啊嘛。 可能系唔同产地啦，可能唔同师傅做啦，可能唔同 monitor 啦。 即係個批貨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啦，咁大家推崇可能2019年個批 最正啦， 係啦。咁雖然同一個型號，但 rebrand 咗之後會唔會有嘢唔同？我又要上網 search， 咁 search 完之後最後就第一講話差唔多啦，第二價錢平啲啦，第三咧我覺得我耳仔分唔到啦。 你讲到尾，即系唔使根本就冇分别啦。 你冇比较冇伤害嘛？其实你唔知个本身系点啊嘛。咁其实应付多个功能就得啦。咁 咁冇啦，咁所以最后我就买咗嗰次，系啊，即系好多嘢谂啊买。 我而家真系正式诚意向你推介买呢个骨传导耳机。 咁我想问啦，如果骨传导耳机，你觉得听咩歌啱数啊？你话 听 啲简单啲，听 啲钢琴啊、吉他，静静地、慢慢地嘅嘢咯。你唔好听啲太快嘢都 OK 嘅。 咁 有冇好介绍啊？ 呢首啊，听下呢首。 啲啱晒啦，阿左陈乐言钢琴后的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航空一架飞机在东京羽田机场跑道起火， 电视画面显示火势猛烈，有大量浓烟由飞机窗户冒出。报道指，呢架从北海道飞抵羽田机场的飞机载有300名乘客，有逃生滑梯弹出。传媒报道，飞机可能是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发生碰撞。跨年倒数及烟花汇演之后，大批旅客轮候跨境交通。政府相关部门下周联同旅发局、港铁、九巴等的代表与运输业界举行会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经商议之后，日后会循三方面加强统筹和部署，包括如果举办预计会吸引大量旅客访港的活动，政府会事先召开高层统筹会议，亦都会与内地相关部门积极商讨不同方案，以更有效短时间之内疏导从香港返回内地的旅客，例如可否延长铁路口岸的开放时间，并且相应加强两地铁路服务。本港亦都会与内地商讨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的数目，以及研究如何优化交通安排，方便跨境巴士流转。陈国基说，当晚烟花汇演之后，有大批内地旅客希望经皇岗口岸返回内地，相关部门已经加开柜台和车道，并且加派跨境巴士等，但是出境人数实在很多，导致关口挤塞，车流一度伸延至新田公路，令到跨境巴士无法立即完成北行班次返回市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跨年烟花倒数活动之后，有26000人次旅客在凌晨零时至到清晨六点经皇岗落马洲管制站返回内地，人数是2023年12月平常周末的五倍。当日已经全数开放23条自动通道和8条人手通道处理，最长排队过关时间不超过30分钟。他说，元旦日凌晨零时至到清晨六点有大约1570架次通关，其中九成是私家车，是2023年12月周末的三倍流量。因应车流增加，已经全数开放8个检查站，亦都将3个原本用来检查货车的检查站用来检查客车。凌晨1点至到4点的高峰期有1200架次车辆过关，占总流量80%，由于车辆太多，车龙塞至新田公路。新一届区议会正式上任，油尖旺区议会率先召开第一次会议，油尖旺民政事务专员余建强担任区议会主席。民政事务署在会上提出，在农历新年之前推出暂名为尖嘴爷缤纷的活动，设置大型坐地霓虹、效果灯牌等的打卡点，研究庙街夜市的未来方向，以及与西九文化区合作举办更多市集的可行性，研究筹办与特色街道地区，例如旺角花墟、女人街、波鞋街和酒吧街等，推广地区特色的活动等。多名区议员就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活动建议发言，余建强说，希望以尖嘴夜缤纷打响头炮，计划二月初在农历新年前推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虎山道泳池。重复一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车龙而家排到去近住虎山道泳池。较早时啦，荃湾嗰边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件就已经处理好啦，而家。 荃湾的美环街来回方向介乎西楼角路至到荃景围之间已经全线解封。还有就是马料水的泽祥街去科学园方向，之前近住吐露港公路曾经有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的了，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至于红隧的九龙出口，之前近住收费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一阵的了，现在红隧的九龙出口交通是回复正常。在港岛入口那边，车龙就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波斯富街，同埋黄泥涌峡天桥近住马会大楼。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那边的交通咧，而家系大致畅顺噶。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直至到午夜12点钟，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座字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以及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啦。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稍为繁忙一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老，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蛋挞了。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歌声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老婆啊，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蛋挞啊。 有什么事快点讲。 没事啊。 你次次主动买蛋挞都一定有些事的，讲吧。 我想买。 你想买就买啦，最紧要人没事啊。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同你分享两夫妻会发生的小故事。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分神，探究呢就要重新上路㗎啦。 冇错啊，博成，每年呢个时候呢个感觉都奇妙啊。 讲真话是否让你自由，而我却慨叹求真总伤透。 因为每年我哋都会去一个愿俾自己。希望今年可以达成。 其实我竟已成长，早看到望到，昨天将我塑造，到今天见状长高，无用担心你说我年少无知，求可指引我叫换着繁星，途中起跌或会或暗或明，找出志向会努力奔向前进，让我实践去唱求便知性，诚心爱许愿，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诚心爱许愿，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争取空间进步，步步都跟足劝告，却以为已很好。而脱胎的今天有自由人道，亦知道将变得更好。挺身行我的路，为赎认同令我曾有疑亦灰暗，点样行前实在难言。拒再踌躇行不前，从此我摒弃负累心意。 不知道你许了这个愿之后，跟着下来的日子会不会多多少少有点忐忑的？因为你不知道每隔一段时间你这个愿望进行了多少。 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声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裹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太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直气壮，心里很慌。 坚持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眶，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Jasmine 殷濟宇慣性倔強，不過無論心情有幾咁忐忑都好啦，在追隨自己的願望這個路上面，多多少少是會有少少孤獨，是需要少少的倔強的。 會懂孤身為自尋某種空虛寂寞洞，一吸一呼將思念盡斷送，我頻率只跟我接通，愛極重若有所失的感覺才了解怎折衷，我未盼你目送任由街上老人鬧哄，我只聽見歌單裡指定做個夢，情願一轉身消失到無人問及行蹤，儘管來無影去像風，讓我避免扮笑臉承受千種痛，寧可一息間孤單到無人事事投訴，我這一套枯燥但獨到難道我必須護抱，若有所失的感觉才记起怎放空，我未盼你目送蔓延孤独你曾自控，我知心太多反讽不会博认同，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却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劝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一息间孤单到完全杜绝烦恼，冷淡哭诉心血变乱套，难道我必须做到，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无情得似狂风，让我别发现我在人后隐隐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遗憾还回报，拼死拥抱将气力尽耗，难道会扭转定数， Phoebus 吴启扬 孤独先生。有时喺呢条路上边挨得好辛苦嘅话，适当嘅发泄系必须嘅。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任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仍想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连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会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舒适圈也很可怕，同伴离家远去，方再冰上错过落泪，也未曾给苦海顾错提议一句。 Jenny 李杏毅哭泣健康指南，有时喊得出唔一定系一件坏事嚟嘅，有一啲嘅泪水系经历咗辛苦之后，经历咗辛劳之后流出嚟，特别感到一种幸福。 只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没光芒。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咧，经常喺唔同渠道都见到佢噶噃。 系啊，宾神，佢又系主持，又系演员，2023年仲做埋歌手添，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何乐遥不为？ 嗯，唔知道呢一年佢又最享受边一方面嘅工作呢？ 我哋骚动音乐2024年啊，第一位嘉宾有 Sika，Hello， 嗨， 系啊，咁喺骚动音乐嘅访问里边，我哋就第一次见啦。之前喺骚动音乐嘅时候都有嚟过啦，有见过面噶啦。咁啊，所以咧，今次你系第一次收我哋呢一个卷轴嘅礼物啊， 咁又送俾 Sika 有呢一句啊。 就是何乐而不为，食嗰句嗰句嘢就是何乐而不为啊！基本上我哋系觉得食晒咁滞啊， 一讲出嚟已经觉得系应该系属于呢一个。 我哋噏出嚟啊 ，Monica 写句咩好咧？中文咩何乐而为？诶，何乐而不为啦咁啊， 搞掂。 用咗几秒钟嘅时间就谂到呢一句啦。咁啊，但系呢、這个即系我哋拣呢句，除咗食字嗰食得好应之外咧，因为即系何乐而不为本身呢一句，即系一个反问嚟嘅，即系话诶有咩我唔愿意做咧咁样，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咩嘢都愿意试愿意去做咁解啦。咁我哋都觉得其实即系除咗食字之外，呢、這个意思咧摆喺你身上边咧，亦都。都好似幾啱數，即係因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譬如2023年就做歌手啦，但係之前一路一段時間有主持啊、演員啊各樣嘢，即係好似每一樣嘢有機會去到你身上面，你都有一個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咪做咯試下咯咁樣，係咪呢一個都真係即係叫做入呢個行業，哪怕係歌唔歌手啊，定係即係主持各樣嘅時候，一個心態都係咁樣咧，一路都。 都系嘅，都未必系入咗呢一行嘅，系我未入行之前已经乜都试，即系嗰啲好好难听啲讲叫三分钟热度啦，即系乜都中意涉猎啦，即系影下菲林啊，哦影完菲林啊，厌啊，行下山咯，行下山，之后独木舟咯，之后再画画咯，画画，水彩唔够啊，试下素描咯，即系啊细个试过拉二胡噶。 真系噶， 我真系拉住嗰啲咧，真系识计琵琶咯，小丸咁样。 点解无端端会就要个琵琶嘅？ 有 feel， 即系，但系都几难噶。 系， 即系佢系睇唔明噶，有时嗰啲。我有一物叫我弹花，我都唔识弹啊。但系我嗰阵时就好中意。 即系贪得意有嘢咪试下咯，咁样。系，咁但系喺2023年嘅工作上面，头先讲三大样咧，其实你如果要自己即系回顾翻，你自己觉得2023年又系一个新人嘅身份，你自己觉得呢一年系点样样？ 呢一年啊，哇！即系过山车啊，即系过山车，好似好笼统啦。好似坐咗海贼王入咗伟大航道嗰个航道入面嗰个波浪，即系风平不浪静啊。 系，即系啱啱进入咗伟大航道嗰下啦， 嗰下 上完个山啦，已经 冇错，系冲冲冲冲冲嗰个缝缝缝，因为即系。坐偉大航道好開心噶嘛，好似老飛咁樣，哇好 high 好 high 啊，追住老歌手。咁但係原來中間要面對，即係無論係一啲意外啦，又或者係一啲自己內心嘅龍捲風啊，即係自己掙扎、自我懷疑啊，但係又好中意唱歌、好中意音樂呢件事咧，即係逐一擊破嗰個過程，就好似佢哋衝入偉大航道嗰一下咯。咁 係嗰個龍捲風係啲咩咧？例如有 嗰個龍捲風啊，係唔知，因为有时候咧，我又系犯贱嗰时听下，即有时咧会中意听翻自己唱乜嘢啦。但咧听咧，我就会系咁喺度咧，捉自己自失啊，又或者喺度捉，呢度唱得唔好，呢度唔够好啊，即系咧就好后悔啦。即系有啲可能有歌唱咗出嚟啦，出咗啦，哎呀，即系觉得好似如果可以唱得好啲就好啦。之后咧就会进入无限 emo 啦，无限自我怀疑啦，即系死咯，其实我咪唔啱做歌手咧。但系最后咧，隔一阵咧会同翻自己讲，其实唔系嘅，慢慢嚟啦，放开啲啦，放过自己啦咁。 但系身边会唔会有啲嘅朋友，有啲嘅伙伴会陪住你去即系冲开呢个龙卷风，即系都会同你讲其实俾多啲信心自己啦咁样。 其实系有嘅，我哋嘅相处方式都似海贼王路飞个海贼团咁样嘅，咁佢哋就唔会系一啲好有爱心嘅关怀啦，即系唔会话你做得好好啊，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你要俾啲 唔系夸夸团， 就路飞身边系冇呢啲人嘅， 系冇嘅，直接闹嘅，就系咯，打交咯，唔会打交嘅，但系嗰啲叫闹醒我咯，唔系啦，你有咁啊，你即系类似呢啲，但系就 咁但係譬如頭先講，即係進入咗個龍捲風之後，自己會企翻起身啦，叫做咁嗰樣嘢，即係身邊嘅朋友會幫助，但係係咪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自己加牌，突然之間就其實 OK 啊，冇乜嘢，即係自己幫自己打翻氣嗰種狀態啊？ 都有嘅，因為自己容易亂諗嘢，自己容易 emo 嘛，咁其實相對地識得安慰自己同安慰人嘅方法都會好多嘅。咁我最 common 會即刻冇事嘅咧，就食雪糕啦。食雪糕我就會收聲，自動收聲之後咧，我就會靜咗啦。我嘅靜咗唔係靜啦，即係發吽鬥啦，放空啦，咩都唔諗啦，即係離個靈魂離開咗呢個世界啦。突然之間咧，靈魂接軌嗰一刻咧，我就會發現其實咧呢、這個世界好大嘅，我都好細，呢啲煩惱都好細嘅。 即係又見到你食雪糕嘅時候，好大機會就係嗰期 emo 緊，所以就食緊啦。 領域展開。 但係平時大家會見到 Sika 即係都係好開心嘅，幕前嘅都會見到 Sika 係好開心。但係你頭先講到，自己會有 emo 的時候，如果以一個 percentage 去計，你有幾多 percent 係會係 emo 嘅，幾多 percent 係一個開心的狀態咁樣？ 每一日都不同的，但是其實都不是那麼嚴重的、那個 emo。通常 emo 是我搭車聽歌的時候啊，或者夜晚臨瞓前啊，咁就會出現的，同埋佢出現的頻率是喺控制到嘅範圍內嘅，比較即係咩時間比較多呢，係我覺得自己唔適合同人相處嘅時候啦，又或者係我睇咗一個自己嘅表演啦，或者自己無論節目啊、演戲啊、唱歌都好，我覺得唔滿意先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咁但係有時候當我比較忙碌喺工作嘅時候，其實好難會出現到呢個狀態。就算有呢都要擺埋一邊啊，因為你有emo，我會唔識講嘢，就會做唔到嘢。咁所以其實我比較忙碌嘅時候，佢係會俾我撳低咗，我掉一掉去瞓一瞓覺，冬一冬眠先。 係，但因為我覺得咧，如果話唔識講嘢呢個狀態套喺你身上面咧，應該喺其他可能 fans 或者朋友心目中有時會覺得好難相信，因為見到你做嘢嘅時候係咁啦。但其實私底下嘅你，譬如我見哥有時都會講自己有社恐嘅狀態噶嘛，係啦。但係呢一個係咪喺呢一年裏面，因為即係好多機會你要，譬如好似今日咁做訪問啊，或者你要去表演嘅時候，這個 breakthrough 度多咗咧已經。 都是的，我想最大改变的地方是，我觉得最大契机是在演戏里的。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啦好自由的，一个社恐的人都做到音乐的，他可以不懂得做访问，他可以现在坐在那里是啊是啊，但是演戏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真的要跟人有 connection， 真的要打开自己跟人去互动，怎样去倾偈，学识即是个正常点样同人沟通。所以在演戏的练习过程，我就不知点解开咗个掣，就好似懂得表达自己多少少啦， 好似进入咗个角色咁。我而家先一个咧好识 social 嘅人咁样，咁所以喺呢一年里面有呢啲咁样嘅机会去 breakthrough 咁样。咁但系即系望翻转头喺2023年即系成为歌手嗰个契机嘅时候，而家谂翻会唔会都觉得有啲都几神奇呢件事，真系自己成为咗有自己作品嘅一个歌手嘅时候。 简直是难以置信啊！做到歌手呢件事，即系即系我喺我嘅人生 plan 入面嘅出歌玩音乐，咁但系我冇想象过系会有 back up 嘅，因为我一直幻想系其实我完咗之后我自己独立做歌手咯，或者期间转个艺名咁样，即系唔公开系自己咁样玩，即系各种可能性都谂过嘅，咁所以所以是很感恩的，即神奇之余，即又突然之间有一个团队去同自己一起行呢，又是即各位大行队，其实不只有我朋友，即可能 A&R 啦、AM 啦、这间公司啦、Karen 啦、金山啦，佢哋好多啊，好多人啊，即好开心啊，即我竟然有一个团队啊，咁所以嗰个力量是大好多咯，所以就真是一人女团咯，我觉得自己。 有冇觉得自己经过咗一年之后有啲咩唔同咗啊？咁 唔同咗啊？有咩唔同咗啊？ 自己有冇觉得？ 后面问呢样，我有咩唔同咗咧？ 有冇自己觉得啊？ 有人话我沉稳咗咯，但系我会形容系我识得扮沉稳咗。 又饰演咗另一个角色啊？ 喺咩 situation 底下你系会去扮呢个沉稳？ 例如而家。 而家唔係喎，都覺得係 佢 係 收咗啲嘅，我諗而家40%-50% 可以再高啲嘅，係可以再高啲嘅， 係啊，佢可以再高啲嘅，係啦，我覺得如果係問佢動漫嘢，佢應該可以升翻幾 啦， 升翻一啲嘅。 而家沉穩嘅女性嚟㗎， 你升翻幾度先咯， 升翻幾度先咯。 好啦，姚不為啊，嚟啊嚟啊！ 問下你啦，你最中意嘅動漫啊？ 最中意 俾你拣三套 ，Top Three，Top Three， 系啦。 Oh my god！ 进击的巨人啦、啊，之后影响得我最深啦，不如我咁形容啦，最我真系拣唔晒 Love Life 啦、，Love Life 之后，哇死啦，暗云。 哦，暗雲，好係你啊，好適合你啊！ 有時候我覺得我嘅性格係有受暗雲影響， 明 係 細個睇得多睇壞腦， 係幾唔同喎！即係啱啱講嘅幾套作品裏面，即係譬如《進擊的巨人》嗰種就係、是、哇嗰、那個世界觀啊，嗰、個好深度啊，嗰樣嘢咁樣。咁但係其實最早開始去睇動漫，你真係俾佢吸入去個世界係邊一套？ 《進擊的巨人》 《進擊的巨人》開始， 無忘初心，所以一定要打佢個名 係。 即系冇进具就冇我啊，冇我就冇 cosplay， 冇女仆咧我就唔会表演，冇唔中意表演我就唔会参加全民造星啊，唔参加全民造星就做唔到歌手就唔会喺度做访问啊，冇错。 但系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啊，睇进击的巨人咧，个人一定系嗰啲个脑会谂好多嘢啦，唔系好出声， 即系毁灭世界嗰啲 啊。系啦系啦系啦，但系见到 Sika 系好开心嘅，即系我会感觉到佢个人好银魂啊，就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转向喺度？ 转向啊，其实我个底系谂好多嘢嘅。即系我而家讲紧嘢，其实我个脑咧都同时谂紧啲乜嘢嘅，你知唔知我喺谂紧啲咩？我而家 你谂紧咩？ 我谂紧阵间咧，做完访问咧，我想食一个牛油果鸡胸卷，我就会谂，其实我想食番茄面多啲，但系我最近要减肥，所以我唔可以食，但我想食得好少少，所以要加牛油果。 但系同一时间咧，有人问紧我归进击的巨人嘅嘢，系啊， 咁我唯有同时间处理住呢个牛油果同埋进击 的巨人啦，咁样。 冇错，唔知啊，佢我好中意啲好 deep 嘅，即系虽然系过年我都好中意嘅，即系我好中意，佢唔系为。突然之间要片其他动漫，我唔开动漫咩？即系啲动漫咧，佢想为深入而深入噶嘛？系随便片死一个，随便哦，佢要死啦，佢呢一集佢要瓜啦，佢要走啦，即系就走啦，完全冇任何意义啦。咁但系进具佢系好似海好多设定都好有意义啦。然后佢讲嗰个探讨嗰样嘢，即系我都系好大胆啊！创歌虽然个结局 系我哋睇咗， 冇其他， 大家呢个都睇咗。 我盲撑嘅，好啊，真系神作啊！ 嗰时你系咪好快一夜就睇晒漫画，定系追动画噶？你 系我本身系动画入坑嘅，但系后来咧按耐不住就追漫画啦， 就睇晒 漫画档。 系，所以比较早啲就知道究竟成件事系点样样啦。 冇错。 跟住你头先都有讲，即系降年又系类似呢一啲。 系啊，嗰、那个震，我好中意个震撼感啊！即系哇，即我又真，其实即系佢有一幕我 紧要呢个好多年前 OK 噶啦， 即系佢咧个天变咗色啦，即系去到后期咧嗰刻，我系觉得 Oh my God， 我变个世界好有 feel 咁样，即系好中意。 但我想知道，譬如你话间唔中自己都会谂啲比较 deep 啲嘅，有冇话最近一个你自己谂紧比较 deep 啲嘅 topic 或者谂法系啲咩咧？ 最近谂紧。 跟住佢又會講啲牛油果嘅嘢， 出唔出街啊？我仲係諗緊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咯。 出得街係呢個好， 係 可以繼續， 即係例如話朋友啦。情人啦、啊，咁佢又分好多种啦、啊，即系我觉得咧，现今世代有分好多种嘅，即系大家好中意 label 唔同嘅关系。哦，呢个咧系可以入我 close friend 嘅，咁但系咧我就唔会同佢讲我啲秘密，我唔会 like 佢啲 story 嘅、即系咧呢个咧就佢我朋友个朋友啦，即系呢啲咯，即系我就谂紧啊，点解要俾咁多 label 咯？即系但我其实我系未谂通答案嘅，所以我而家只系掉一个疑题出喺度 谂。你自己对朋友咧，你自己社交模式系点样？ 我觉得系朋友同老友同埋同事， 即系咁样分 grade 嘅。 老友要去到点样嘅 level 先可以做老友？ 老友嘅 level 系生死之交咯，出生入死过，即系识咗好耐噶啦。嗰一堆而家所谓老友系由中学识到而家，之后经历过好多大小事。即系我出歌咧，好迷茫咧，有时候剪片嗰啲佢都系陪我，即系嗰啲完全系 随到嚟到嗰啲， 冇错系完全可以做翻自己喺你面前系即系最丑陋嘅自己都可以做。我时觉得咧有呢班朋友咧，我应该唔使结婚，唔使拍拖的。 好多黑材料喺你哋个电话里面系嘛？ 系啊，即系佢哋劲衰咯，即系成日咧都话咧要喺我结婚嗰日咧成为 X 咁样叫晒。 好好 即系你仲有晒我所有嘅，即系同我以前嗰啲前度啲自拍啦，即系你仲要咧将呢啲相整咗做一个 sticker pad 咯，即系千祈唔好流出啊！你个 sticker， 我好惊，即系有时候 嗰啲回礼啊，大家可以一装啊， 真心 friend， 真心 friend， 成个 sticker pad 都我啲 X 咯， 个成样片段唔系你自己整啊，系由你啲 X 全部将啲相砌一个成样片段，呢个先癫啊！喂， 我觉得 你做得出啊！你做得出，突然之间想结婚啊！你惊啊！ 千祈唔好搞。你有冇觉得自己嗰啲叫做深，即系叫深到一啲嗰个层面嘅时候，你一睇动漫嘅时候，又好似可以释放到出嚟，或者你可以尽情啲个脑 turn 咗去嗰个 channel 咁样。 都会噶，但系有时 turn 完唔识出翻嚟噶，即系我进句咧，我睇完系即系。我睇翻动画出咗嗰个大结局咧，我系成个人好沉，我系因为进过 emo， 但系咧，我觉得有一个好啱嘅位系咧，再见有时咧，郑敏好似系都系睇完最后一集去写嗰份词啦，然后写完冇咯，我就要录音啦，咁所以咧，我唱嘅时候我系有少少代入咗佢哋三个去唱呢件事咧，咁、所以其实个 feel 系更加有 的。鸡皮啊！你搵个客，因为我脑里面又出现翻嗰啲最尾嗰啲咯。 系啊，即系嗰啲某一天到某开边一起数细沙。 所以如果大家即系想了解多啲呢首歌咧，就睇埋进句嘅 其他 就会明到嗰个。 加快进度，你可以直接跳去最尾睇一个结局，然之后再听嘅时候就会有新一番嘅体会啦。对于呢首歌。离别这刻都不算错。因为这刻感染狂赌，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山顶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 最新拍头作品啊，再见有事，转后翻嚟继续同 Sita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航空一架客机在东京羽田机场跑道，怀疑同一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相撞之后起火。日航表示，客机上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疏散。事发在当地下午五点几，涉事的是一架空中巴士 A350 型客机，由北海道札幌新千岁机场起飞，降落东京羽田机场时，在跑道怀疑同一架海上保安厅的定翼机相撞，引发大火。日本传媒拍摄到的片段显示，客机全机起火，火势相当猛烈，大批消防车到场灌救。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关闭。跨年倒数及烟花汇演之后，大批旅客轮候跨境交通。政府相关部门下周联同旅发局、港铁和九巴等的代表与运输业界举行会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经商议之后，日后会循三方面加强统筹和部署，包括如果举办预计会吸引大量旅客访港的活动，政府会事先召开高层统筹会议，亦都会与内地相关部门积极商讨不同方案，以更有效短时间之内疏导从香港返回内地的旅客。例如可否延长铁路口岸的开放时间，并且相应加强两地铁路服务。本港亦都会与内地商讨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的数目，以及研究如何优化交通安排，方便跨境巴士流转。新一届区议会正式上任，由尖旺区议会率先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尖旺民政事务专员余建强担任区议会主席。民政事务处在会上提出，在农历新年前推出暂名为尖嘴夜缤纷活动，设置大型坐地霓虹效果灯牌等的打卡点，研究庙街夜市的未来方向，以及与西九文化区合作举办更多市集的可行性，研究筹办与特色街道地区，例如旺角花墟、女人街、波鞋街和酒吧街等推广地区特色的活动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隧出口嘅交通意外，即系较早前红隧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红隧九龙方向嘅古洞中间。而较早前伟发道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之路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啦，现时一大车多。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大比较。慢车，而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曾经就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常怡道，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冲，一齐见证香港海关点样尽全力与犯罪集团斗智又斗力。电视节目《海关 Get Set Go》深入介绍海关各个部门嘅任务，由反走私到打击假货，到打击毒品，让你我知道每一位官员点样紧守岗位，为香港把关。今晚7: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会带齐礼物同节目代表，去到西九龙嘅黄金地段，将社区嘅快乐广播开去。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在公司挨夜看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的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因为嘉宾咧继续有 Sika 喺度啦，咁啊由你嘅新歌《再见有时》，咁呢一首歌咧都相信几关于即系头先讲到佢朋友嘅嗰个关系嗰一样嘢啦。咁啊，即系逐样逐样去讲呢一首歌先。我谂大家见到呢一首歌咧，再见埋个 credit， 第一时间会谂啦，系周国贤作曲啦，又有《再见有时》呢个歌咩？其实系咪因为你好中意佢嘅《有时》，然之后 trigger 到有呢首歌出现咧？ 关于呢一个问题，你可以揾一日邀请郑文问下。我收到份词，我都有呢个 question mark， 但我呢个 question mark 留到今日我都冇问，因为我有时咧觉得创作人咧，即系作词人又好啦，作曲人有时候咧，俾啲空间佢咧，唔好俾佢解释点解会比较好嘅，所以我就一直都冇问， 都冇问到佢 点解嘅，但系我都觉得有 feel 嘅，咁所以我就冇特别 challenge 或者特别咩，我咁话咁呢个咯咁样。 系，但起初就唔系因为啱啱我估嘅原因而开始呢首歌， 就不是。 系， 最初去揀呢隻 demo 嘅時候，有冇話係已經好想啊揾周爸爸去寫首歌啊？定係喺好多唔同嘅 demo 當中揀出嚟咁樣？ 當時係有唔同嘅 demo 嘅，有嚟自周國賢嘅，都有嚟自周國賢好似幾首啦，咁同埋有啲其他嘅。咁但係最後真係好 hit 到我個心，係即刻咧有曬個意境咧，就係而家呢一首。周国贤写的《再见有时》真的很有 feel 嘅，我住在日本听咧，即系天气啱啱好冻，即系我哋香港圣诞嗰排都好冻啊嘛，即系嗰个天气嘅时候听咧，就哇有啊， 有种孤独感啊， 系啊系啊， 有 mood 到， 冇错啊， 喺边啊嗰阵时日本， 喺一个咩场景之下听啊， 喺飞机上面听，仲啱上机冇耐咧，飞机起飞嗰一刻听嘅，真系哇哇哇，我一谂翻都毛管冻啊，因为个。機艙又凍凍地啦，然後你又完咗個經歷啦，拍完個節目啦，然後你仲要望住日本個上空飛啦，因為佢即係我今年最後一次去日本咯，所以就會即刻腦有咁勁多嘢啦，死啦！係咪 What happened in Japan? Stay in Japan 啊？係咪過誒離開咗 Japan 就唔會再有啦？再見啦，我嘅青春，再見啦，暑假！即係我日本經歷咗太多嘢啦嘛，即係又買油啦，又新節目，之後就我要大個啦，我要遠離我嘅回憶啦，之後就即係好多。就 好多嘢就彈出嚟啦， 之後就我寫一堆字落個memo 度嘅，咁就係關於新歌嘅諗法咁樣。 例如有啲咩內容喺裏面嗰陣時寫低咗？ 咩內容？我嗰陣時其實最初步咧，我唔知點解我係諗到一個太空人無家可歸離開咗月球表面嘅一個畫面嘅，我嗰陣時其實聽，不過最後。就冇，我就觉得好似太深了，都唔好啦。 咁跟住写完之后，有冇其实嗰阵时都将呢一个嘅谂法嗰段字，可能同郑敏讲嘅时候都有俾佢睇咁啊？ 我直接同咗A&R 讲，但系因为去到同郑敏沟通嘅时候，佢谂法已经唔同咗， 已经跳咗咗咩啊？因为落咗机啦，佢 系太跳啦， 冇错，就系而家再见有时嘅预告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大概講話想要啲咩，即我有啲咩想表達嘅同時，我都有 send 翻當時我喺飛機影嗰張相俾佢嘅，咁就話睇俾啲畫面你睇下，你有冇幫助咧咁。 係咁，但係嗰陣時周國賢嘅 demo 佢裏邊會唔會已經有一啲歌詞或者有一啲意思喺裏邊㗎？定係嗰時主要係即係音樂？ 我記得 demo， 因為我聽咗好多次， 係 因為。太好聽了把聲，我記得我是第一句好中意嘅姨媽，我都叫 係日文嚟嘅， 日文嘅 姨媽。 你睇佢開心到， 佢而家好似被諗聽緊咁啊！ 佢已經諗緊一間翻嚟，等我又攞翻出嚟聽先。 好似個 demo 而家， 食完嗰個牛油果之後就攞翻出嚟又聽下先咁樣。 直頭好似收到有男仔向佢告白嗰種快樂嘅 feel 到佢。 即一聽到就已經好中意， 好中意啊！ 係咁，所以但係嗰陣時嗰個意思知唔知道？定係其實佢係一啲嘅音嚟嘅， 係音嚟嘅， 一啲音嚟嘅， 但係好喜歡。 係咁，但係你話翻到嚟之後再真係落手做呢首歌嗰個諗法又轉變咗啦，係啦，又點解會轉咗變咗係而家再見有時講離別嗰樣嘢咧？ 轉咗係因為我朋友真係離別。即系我真系同朋友离别啦，即系最好嘅朋友先有讲啦，伟大航道成日会闹我啊，会陪我剪片期，其实我哋系好多个人嘅，但系其实我哋14个人嘅本身有，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睇香港嘅得翻可能5个6个， 都好多飞走咗， 系啊，即系仲有一个下年都会走噶啦，咁所以嗰阵时系其中一个陪得我最多嘅朋友走咗，咁所以。我好多嘢想表达，但我唔识讲啦。然后我发现我身边好多人都唔喺度啦。然后我去咗台湾都见咗一啲都系离开嘅朋友咁样。咁然后就我发现我对呢样嘢我都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或者原来我有好多嘅情绪，我唔识处理，唔识表达噶。咁不如就透过呢首歌抒发啦。咁所以錄音真係好難嘅，即係我自己錄嘅時候咧，除咗有進句，除咗有進句嗰啲畫面咧，都好有我嘅情緒。咁所以反而咧，即係因為一有太多情緒咧，就走音噶啦。即係所以我係要好 要好淡嘅， 好似啱啱講得興奮起上嚟都會 要企淡。 係 係啊。 咁我想知道喺真係現實當中嗰陣時啲朋友，即係臨飛嘅時候，可能譬如送機啊，或者最後一餐聚餐嗰陣時嘅你有冇即係？表達到定抑或其實一路都積住去到呢一首歌嗰、那個契機先至真係 release 到咧。 我出呢首歌我都未 release 得曬噶，因為我好記得嘅送機嗰陣時咧，因為我前一日食錯嘢，我食物中毒，我係掛住 你嘅人生好有趣，食得太多雪糕啊， 可以咁過山車， 我好掛住佢哋啊， 牛 油果撈雪糕啊， 好多謝牛油果雪糕， 你真係諗住試。 我试下，下次系呢个嚟做访问我俾你食，即系我系我嗰阵时系贴住个退热贴嘅，咁但系咁我都有自己嘅情绪嘅，但系嗰阵时又嗡嗡地啦，咁但系点都要送啦，然后我见到佢哋系喊晒嘅，全部揽晒喊晒，但我又唔想啦，即系我又觉得哎呀，我觉得唔应该喊啊，即系会俾到压力佢啊，咁我唔喊咯，之后就搞笑咯，就去搞夹咯，即系前一晚食饭咧，即系我哋好似前一晚啊。我哋都食饭食到夜嘅，虽然佢 keep 都未执啦，佢真系癫嘅，前一日都未执好 keep， 我觉得系夸张。 咪就系因为你阻住佢执，有冇谂过？ 其实我 你班友， 其实系我。之后前一晚嚟嘅前两晚，咁我哋就去食嘢啦，又系咁样，之后兜下风啊，坐下车啊咁样啦。咁但系嗰一日又冇乜 release， 因为我已经醉到瞓低咗啦。 所以都冇喎，同埋其實都唔係好遠啫，即係都好似再見有時咁講嘅，咁我有時間咪飛過去揾佢咯，同埋佢都會翻嚟噶嘛，咁所以 OK 啦，都唔係好遠啫，坐下飛機都慣噶啦。 係喺邊啲地方啊？去咗啲朋友， 有一啲喺加拿大啦，即係之前喺澳洲啦，之後加拿大好似多倫多啦，之後英國都有。 係，但其實都遠嘅，同埋因為好似個時區唔同，變咗你日常生活，即係有時雖然話有啲 message 但係個時區一唔同，又可能少咗傾偈。係 嘅，都冇以前咁多嘅，但係有啲咩、其實我哋最近生活有啲咩大小事，其實大家都會知道曬噶啦。即係我哋咪照聲上去咯，得閒就覆。同埋我哋全部人咧。都是日夜颠倒的人的、即是他在加拿大都日夜颠倒，我们在香港日夜颠倒，其实 所以是啱分时 区是夹 到的，我们是在那个Jet Lag时区， 是一路听着，我想都几 feel 到即是跟这些即是认识了这么多年的朋友那个mood啦。刚才讲到去到即是录音的时候那个状态，今次譬如 Randy 都是一路即是合作了几首歌都是他啦，那变成是不是他都不需要即是叫太多的可能 guidance 已經你可以入到去嗰個 mood 度去錄呢首歌咧，今次 mood 就冇特別，即系 Randy 都俾好大嘅空間我自己想像去表達出嚟嘅，咁但系佢主要都係幫手，可能係聲線上嘅運用啊，即係試下又係開發一下唔同嘅唱法啊，咁樣我哋就不停去冚啊，不停去夾，咁樣就撞出 嚟。你覺得今次再因為去到第三首歌啦，即係相對於頭一兩次嘅時候，今次自己入去錄音室，自己係咪都覺得會自在啲咧？即係相對之前 自在咗嘅、如果呢一首歌擺喺我第一首歌唱咧，我可能冇咁放嘅，因為始終呢首歌係比較個人啲嘅嘢啦。咁我要係一個好有安全感，我先可以好善思人去唱到出嚟啦，亦都唔怕尷尬啦。因為我記得天氣之後都拍拍手掌，因為其實始終都係隔住塊玻璃咧，就你望到我做乜嘢噶嘛。咁我都會覺得OK 啦，你望到我咁樣咧，又怕醜啊。咁但係而家去到再見，有時咧，我唔記得咗前面有塊玻璃，又進入咗自己望我嘅世界，所以就係即係好似其實似講緊電話咯，即係講緊電話錄音，因為好少望出去，主要。 同埋，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喺嗰個起伏上面前面，即係會比較靜少少。一嚟可能即係個 intro 就已經係你把聲，嗰件事好似好赤裸地要聽住自己嗰把聲嘅感覺。你自己有冇都有一個即係聲音上面自己都 feel 到自己今次，因為曲風上都會影響到嗰個演繹嘅。你自己覺唔覺啊？ 都有唔同嘅，我覺得。再個感情再擺多咗好多，始終畫面多好多嘅時候，就我自己聽，有時都會得閒聽下自己唱成點嘅時候，我都會唔知咧，就係、是、有嗰樣嘢有啊，就係、是、有嗰個畫面，有嗰個想像，所以希望即係我都好希望點解，因為我唔即係我都有好多經歷啦，點解咁多經歷唔用係用離別呢個經歷咧？咁我覺得我成日覺得咧。我擺自己的位置是我喜歡幫人哋講一啲佢哋講唔出口嘅嘢啊，又或者係唔識表達嘅嘢，因為我平時唔開心，我聽歌就係、是、人哋歌手幫我唱噶嘛，咁所以我都好想，因為嗰個無力感其實好重噶，我覺得呢、這個議題，咁所以如果佢哋無力感重嘅時候聽到呢首歌喺心靈上可以有啲解脱，即係我就幫佢解決唔到，令佢個 friend 翻香港噶啦。咁但係至少可以陪下佢咯。咁有時候，所以呢首歌都陪到我。雖然我有時我會選擇去聽翻demo 版。 最中意呢個音係咩話？嗰幾個音。你睇下佢一講 完就好似攤著咗掣咁樣。 有冇諗住要同周爸爸做一個合唱版？ 唔知咧。 哇！你睇下佢開心到， 佢呢度快樂。 姨媽 以為佢啱啱同周爸爸錄完音。 唔知咧， 唔知咧，會唔會有咧？咁樣 面都紅埋。咁啊，但係三首作品啦，即係都試咗唔同嘅曲風。今次呢隻真係抒情啲嘅。有冇話自己係 enjoy 或者覺得處理上會中意一啲快啲跳脱啲嘅作品啦？定係好似呢一啲再今次再見有時咁樣抒情啲慢啲嘅作品會開心啲咧？對你嚟講， 開心咁一定係輕快嘅歌，喺嗰、那個即係令到。那個歌曲感染到我個人都變得開心嘅，咁但係反而容易啲上手，容易啲入毛咧，又會係一啲抒情嘅歌，因為唔知點解永遠入到去嗰個掣咧， 我就會即刻開嘅，即係其實演戲都係咁嘅。我發現我識得演一個 emo 嘅人多過演一個開心嘅人，我反而演一個開心嘅人會大力。但係如果係音樂咧，即係天氣之類咁樣，我會即刻哦開心啊，耶好的天氣咁樣先。係 ，prepare OK， 佢悲壯啦，我形容佢係 prepare OK， 我就喜歡喺舞台上玩嘅，因為呢一個切入點咧，佢好有主題咧，我可以即刻有一個角色去玩呢一首歌，即係一個唔識社交嘅人，可以點樣演繹呢首歌咧？即係。好好玩，真係台上面係超級好玩嘅首歌。 所以我覺得2023年即係幾首歌係唔同面向嘅，即係第一首頭先講即係嗰種好日係陽光，跟住第二首裏面你自己有份填詞嘅時候，又有一啲俾人了解多咗你嗰面，跟住呢一首就即係個再 deep down 啲 emo 啲嘅你咁樣。咁都好似又扮演唔同嘅角色咁樣啦。咁去到 MV 上面亦都係即係三個 MV 亦都係唔同嘅 mood 嚟啦。譬如去到今次呢一個嗰個故事性亦都會再強啲啦。呢一個咁今次呢一個嘅 idea 個。storyline 啊，等等點樣同團隊去夾，跟住去拍咁咧嗰陣時。 MV 啊， 嗯，係啊 ，MV 嗰陣時，我記得咧，好似都係喺廣播道度開嘅個會。 嗰 陣時啱啱做完訪問咧，即係我仲 A and R 喺架車就話：，誒、欸，咁而家即刻個 MV 導演，我哋傾下個 MV 點拍啦。咁樣之後，嗰陣時希神都好好嘅，佢話佢聽到呢首歌，佢已經有佢嘅諗法啦，即係可能佢自己身邊都有同我類似嘅經歷，咁所以佢就。直接成個 storyline propose 咗，我聽到都好喜歡，咁所以就直接去啦，就係冇任何修改就去咗，之後就直接去咗選角，之後都順利， 係 都 係去拍呢一個嘅 MV 上面去飾演嗰個角色，對你嚟講應該都係唔係難度高嘅東西嚟嘅，應該 佢叫我做翻自己， 係啦，即係做翻自己嘅角色咁樣。但其實嗰時有冇心裏邊都有諗過啊？嗰、那個結局究竟係一個圓滿嘅結局，即係？嗰、那個第三個朋友會翻嚟啊？定、係覺得有少少遺憾喺度，好似係會，好似嗰個 impact 會大啲咧？嗰陣時有冇討論呢樣嘢嘅都？ 都冇噶，直接我係直接係 free ride 成個 MV 咯，就導演係 你啊！ 心諗我信你噶啦，我 準備好噶啦咁 啊！係啊，好放心啊！Hason 令我好放心，咁所以都冇，同埋我都覺得幾好啊，咁就。去啦， 系，咁喺选角方面，另外两位去嗰阵时系咪都系导演佢哋去拣选啦？定系你自己都会有份一齐谂下边个咁啊？ 嗰阵时我哋导演讲个故仔系完全系 MV 呢个故仔啦，咁所以佢就话想揾两个男仔嘅，咁佢第一个佢就 propose 咗啊，佢想揾 Yuki 啊，因为想同 Yuki 合作，我都觉得都几好喎，揾 Yuki，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咧睇林家謙， 時光倒流一句話嗰陣時候， 林家謙即時光倒流一句話 MV， 我真係嗰陣時認識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人演戲好好喎，咁之後再我之後再睇可能無論大銀幕啊或者最近那年盛夏都有睇到演出，如果可以合作都好喎，佢真係好勁，我覺得 Yuki 真係一個演戲即係超級好啊，佢超級有啊，咁之後佢就propose 咗 Yuki 啦，咁之後我就。話啊，咁我都有幾個option 喎，咁我就 send 咗幾個，我覺得咦好似同 Yuki 夾到，然後出到嚟畫面又好睇嘅演員俾佢，咁最後導演就揀咗阿 Stone 啦。 咁咪要去即係見面嘅時候去拍攝，需唔需要即係點樣大家去即係 icebreaker 下，即係要進入到真係拍嘅時候嗰種即係哇好多年 friend 嘅嗰個狀態？點話其實對你嚟講呢啲輕鬆啦， 真係好難。我唔知讲唔讲得，嗰阵时我其中一个 friend 都有嚟啦，咁佢影相啦，去帮手。之后我经理人又喺度啦，之后佢喺度笑我商业笑容， 商业笑容，商业笑容系点？ 系点样？可唔可以演下？ 示范一次。好 嚟，三二一 ，action！ 大家欢迎嚟到主动音乐。 我开始分到啦，我都开始分到，听到啦。 因为攞咗嗰个商业帽对佢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唔攞商业帽，我做翻自己咧，我唔得，我会唔敢讲嘢，因为两个都第一次见啊，系咪咧？系咪第一次见？系两个都真系第一次相 见啊！ 哇，你知我即系我嘅商业笑容背后系几勇敢啊！ 其实心里边极度之后底， 即系我最劲后悔，唉死啦！总之嗰阵时同 Hason 讲话搵啲我识嘅人啦，点解唔搵 Pixel 啊？点解唔搵 Era？ 点解啊？咁 但是好的好的，即我觉得要是他们两个的。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很有那个效果，即你看到即、哦、这三个人你觉得他们真的是 close friend 的那种气氛在这里。所以再见有时的这个的 MV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啦。至于刚才讲那个同曾文豪版本，不知道会不会有大家可以集下戏啦。至于2024年现在就开始了，有没有今年的一些计划都开始有谈论想着呢？ 我哋仲構思緊嘅，咁、但係呢呢個我哋係未落實嘅啦，呢個係我純粹個人諗法。 個人諗好啊。 我想呢今年2024呢會唔會試下出到啲好少女嘅歌啊。 好少女。 係啊，真係想做返唔係妹豬啦，但係我想試下呢即係嗰啲女性嗰啲卡哇伊嗰啲日常思嗰啲温柔呢、即係如果有啲歌可以做到呢，即係因為我發現呢我24岁啦，我今年24岁。 你知唔知你面前两位叔叔几多岁？我哋呢两个都大你十年啦，我都大你十年啦，妹妹。 系啊， 系啊。 所以我就希望我喺十年之后听翻啲一啲回忆咯，即系嗰时候歌啊、音乐作品啊、综艺都系记录嗰个时期嘅自己噶嘛。咁我想趁我个少女心仲喺度嘅时候，出啲会 doki doki kira kira 哇咕哇咕 哇咕啦，喺度之后我34岁都即系系啊，所以希望会有呢啲路向， 即 系 好粉红色泡泡嗰啲，甚至去到好尽。 都唔使嘅，盡咗我就驚。 點解你縮啊？ 自己打冷震。但係啊，何樂遙不為咧？可能係 錯啦，唔通34岁先嚟做咩？ 趁早，應該可以啩？我哋要溝通下，構思下。 好啊，我哋會期待呢個充滿粉紅色泡泡啊，芭比咁嘅款式， 好少女嘅。 嘅思考会点样咧？咁啊，咁啊，其实2024年你又会点样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回顾住2023年 Sika 嘅30作品。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跳脱完会粒碎碎微尘，散发曾有的不碎天真，就是梦向天气氛。阳光暖暖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牵引，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有意外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无乱去闯，难路就算想跌倒我仍然能硬朗，追光那个方向总有天堂，无视天中火放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挑战创天气如雨后梦来喧那明媚，光线折射照亮你心扉，同度过前往一天有我打气，无论就算好的天气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